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八年前神秘消失的女孩找到了。等等，她好像变了，变得不像人了。 It's very important you fully prepare yourself for what you're about to see。 你说木乃伊？ 是，她被找到的时候全身裹满了带符文的白布条，她好像也不是原来的她了。 She's been missing for 8 years. What was our daughter doing in a 3,000-year-old sarcophagus? 八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电影《Lee Cronin's 的妈咪》故事讲述一位记者的女儿在沙漠中神秘失踪，八年后她突然出现，本该是欢乐的家庭团聚，却变成了一场致命而恐怖的噩梦。 现在上到勾炫展外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《Lee Cronin's 的妈咪》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卷，解开当今世上最神秘木乃伊背后的秘密。 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NY《Lee Cronin's 的妈咪》4月16号。封印解开。 勾炫 ，Be your own track。